你好，我是洪亮杰。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为什么需要 Word to Vec 算法。到今天为止，关于文本分析这个方向，我们已经介绍了 LDA， 这是一个出色的无监督学习的文本挖掘模型，还有引语义分析，其核心是基于矩阵分解的代数方法。接着我们分享了概率引语义分析，这类模型有效地弥补了引语义分析的不足，成为了在 LDA 兴起之前的有力的文本分析工具。我们还介绍了 EM 算法，这是针对隐参数模型最直接有效的训练方法之一。今天我们进入文本分析的另外一个环节，介绍一个最近几年兴起的重要文本模型 Word to Vec。 可以说这个模型对文本挖掘、自然语言处理乃至很多其他领域，比如网络结构分析等，都有很重要的影响。我们先来看 Word to Vec 的一个最基本的形式。了解任何一种模型或者算法，都需要了解这种方法背后被提出的动机。这是一种能够拨开繁复的数学公式，从而了解模型本质的方法。那么 Word to Vec 的提出有什么背景呢？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解读。首先，我们之前在介绍 LDA 和 PLSA 等隐变量模型的时候就提到过，这些模型的一大优势就是在文档信息没有任何监督标签的情况下，能够学习到文档的隐含特性，这也是文档领域表征学习的重要工具。遗憾的是，不管是 LDA 还是 PLSA， 其实都是把文档当作词包，然后从中学习到语言的特征。这样做当然可以产生不小的效果，不过从自然语言处理或者是文档建模的角度来说，人们一直都在探讨如何能够把单词的顺序利用到学习表征里。什么意思呢？文档中很重要的信息是单词的顺序，某一个特定单词组合代表了一个词组或者是一个句子，然后句子自然也就代表着某种语义。词包的表达方式打破了所有词组顺序以及高维度的语义表达，因此长期以来被认为并不能真正学习到语言的精华。然而在主题模型这个大旗之下，已经有不少学者和研究员试图把词序和语义给加入到模型中，这些尝试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效果，或者模型过于复杂变得不适用，于是大家都期待着新的工具能够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另外一个思路也是从词包发展来的，那么词包本身要求把一个词表达成为一个向量，这个向量里只有一个维度是一，其他的维度都是零，因为每个词都表达成为这样离散的向量，因此词与词之间没有任何的重叠。既然两个离散的向量没有重叠，我们自然也就无法从这个离散的词包表达来推断任何词语的高维度语义。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会利用主题模型从这个离散的词包中抽取主题信息，从而达到理解高维度语义的目的。既然我们的目的是从离散的词包中获取更加丰富的信息，那有没有另外的方法或者途径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呢？一种基本的假设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能够从离散的向量里面抽取出每个词组的连续信息向量，假设两个词有相近的意思，那么这两个词的连续向量势必就会比较相近，这样我们就能够通过词向量来得到词汇的高级语义信息。这个假设常常被叫做词的分布假设。了解了以上这两个方面后，我们再来理解 Word to Vec， 可能就比较容易明白这个模型究竟想要干什么了。首先我们需要说明的是， Word to Vec 是一种语言模型，主要是根据当前的语境来预测下一个单词出现的概率，也就是和我们之前所说的产生式模型相似，看是否能够从模型中产生单词，这和我们介绍的主体模型是不一样的。在这个模型里，我们并没有假定数据是从某几个主题中产生的。Word to Vec 的核心思想是，当前的单词是从周边单词的隐含表达，或者说是词向量中产生的。也就是说，每一个单词都依赖于上下文，而这个单词的产生并不是直接依赖周围单词的离散表达，而是依赖周边单词的连续表达。这个连续表达自然是事先不知道的，因此这就是 Word to Vec 模型需要学习的未知参数。在具体的操作上， Word to Vec 有两个不太一样的模型，但是经常被同等程度的使用，我们这里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第一种模型叫做 SG 模型，这种模型的输入是一个词，输出是这个词周围的词，这样做的目的是看我们能否用当前的词来预测周围的词。要想让这个任务有很好的表现，当前词的表征必须能够抓住某种语义的信息。具体来说，我们就是用当前词的表征向量和所有其他词的表征向量做点击，然后再重新归一，这个过程就能够保证当前词的表征向量和周围词的表征向量相似，这样也就解决了我们之前提到的如何能够把词序影响到词的表征向量中。 另外一种模型叫做 CBOW 模型，这种模型刚好是 SG 是相反的，也就是输入是一组词汇，而希望能够通过这组词汇得到中间某个词的预测。和我们刚才所说的一样，这个模型也是基于我们并不知道的表征向量来达到模型学习的目的。不管是 SG 还是 CBOW， 本质上就是希望能够利用文章的上下文信息学习到连续空间的词表达，这是 Word to Vec 所有模型的核心。SG 和 CBOW 在具体的应用中常常需要比较复杂的训练算法，我们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进一步阅读一些论文。今天我为你介绍了 Word to Vec 模型的基本含义，一起来回顾一下要点。第一，我们介绍了 Word to Vec 这个模型是怎么被开发出来的，它背后有哪些原理。第二，我们讨论了 SG 和 CBOW 这两种非常典型的 Word to Vec 模型。最后给你留一个思考题，和 ALDA 相比， Word to Vec 好在哪里，又有什么不足的地方？欢迎你给我留言和我。